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杨亚洲执导的电影《没事偷着乐》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讲述了张大民带领着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还有老母亲过着有条不紊的幸福生活的故事。作为一部非常生活化的影片，没事偷着乐其实蕴含着中国人丰富的生活情感和哲理，需要慢慢品味。冯小刚执导的电影《非诚勿扰》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是本月冯小刚作品展最后一部。影片讲述了葛优扮演的勤奋因天才发明而一夜暴富，于是开始踏上征婚旅程，上演了一出人间喜剧。今晚开始，由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京味儿话剧《枣树》将再次和观众见面。全剧的剧情围绕着一棵和70岁老奶奶生命相系的大枣树能否保住的主线展开。退休的老人、出租车司机、工厂职工、居委会主任、上学的孩子彼此的故事相互粘连，在舞台上构成了一幅平时幽默的百姓画卷。由王源源导演、陈数领衔主演的北京当代话剧团创团剧作《海上夫人》今晚登陆国家大剧院，再现现代戏剧之父亨利克·易卜生笔下的象征主义经典。此次出演《海上夫人》也是陈数继2009年出演话剧《简爱》之后，时隔8年再度重返话剧舞台。在希望的田野上，2018中国三大男高音北京新春音乐会今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唱。作为新春音乐会，戴玉强、莫华伦、魏松三高的选曲也不同以往，除了春天的故事、少年壮志不言愁、青春啊青春、海阔天空，还有小苹果、最炫民族风。中央芭蕾舞团芭蕾精品晚会今晚登台保利娟，中央芭蕾舞团将沂蒙颂重新改编成了3张芭蕾沂蒙情。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透露，2017年到2020年，本市存在约20万个学前教育学位缺口，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缺口仍有17、8万个。按照幼儿园人员配比有关政策的要求，全市至少需要增加约 1.4 万名幼师。朝阳警方介绍，截止到去年底，实名在册的纳入朝阳区群防群治力量的朝阳群众已经达到14万多人，相当于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区域便有近300名朝阳群众。这14万朝阳群众平均每月向朝阳警方提供线索近2万条。今年春节期间，天猫、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将正常提供服务，顺丰、EMS、圆通、韵达、百世汇通等快递公司也都表示不打烊。不过由于人力物力较平日更加紧张，部分快递公司将每单多收10元服务费，也将不再保证时效。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昨天跟他们追完剧，大伙儿什么感受啊？说是和平饭店是吧？ 啊哈哈， 哎， 这个现在这挺火哈， 嗯，追剧的氛围是不能少的，因为天天大家都要在网上或者在电视台啊，跟着那个剧的情节一步一步往前进。今天呢，咱们稍微把这个节奏要缓一缓啊， 嗯， 要来畅想一下在五月份即将到来的一部电影。 五月份到来电影，现在畅想啊， 这不是唱吗？ 唱啊、 这就得唱出来。 这个电影有意思啊，这个电影它又是一部，怎么说呢，是一个老电影的延续啊，咱现在也不知道是翻拍呀、啊、是新拍呀、啊、还是怎么着啊， 据说是新的。 新的是吧， 啊，过去那个名字好像里面就有一个新字、 嗯、 现在再叫新的话，新什么啥玩意儿， 白娘子传奇啊。不是白娘子传奇啊， 过去真的哈、啊、有一些这个、啊、有些品牌吧， 嗯， 有一些 IP， 它因为要跟最老的做一个对比，所以它就有一个名字前面加个新字儿，新白娘子传奇，这是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嗯， 遇到的一个加了新的，因为它要跟白娘子传奇有区别。 对，这次我们说的这个新，它还是一个新啊、 嗯， 但是这个新呢，这个新呢有一特点啊，一般我们来说，这个要号称说什么什么戏重磅归来，都有一个噱头啊，或者说是一种方式叫原班人马啊。这个戏的原班人马 就老人呗， 就不靠谱啊，怎么个不靠谱、 怎么回事， 你要说这个导演是原班人马啊，完里边的主演他就原班人马，他就没看点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不明白了吧， 啊， 咱说这个戏是新乌龙院，哎， 哦，新乌龙院， 新乌龙院，新乌龙院当中那个郝邵文、释小龙呢都长大了，对吧， 哦，原来是小鬼， 你对，你现在在原班人马， 原班人马 没意思， 老头。没别的意思啊， 这新乌龙院还是不如老乌龙院， 老乌龙院，就是新乌龙不如哎闹一老乌龙。 当然吴孟达也在其中啊， 吴孟达还是、据说吴孟达升级了， 升级了、啊、 说那个长梅让他演了 啊、让他演了啊、 原来那个真是经典形象啊， 对， 大家记得那老和尚们， 老和尚，嗯、啊，那老和尚在那个《笑林小子》当中也是演、 哇、那老和尚太有戏了， 对对对 对。 那老和尚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觉得他又像和尚又不像和尚？这个我们说的新乌龙院，是不是各位在您的童年记忆当中也曾经有个闪亮的一笔啊？ 嗯嗯。 刚才跟赵亮在说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这篇推送里边不是有这么一行字吗？ 嗯。 刚才赵亮说啊，那原班人马，那当年都是什么呀？ 嗯， 都是闪闪的 啊， 童 星。对、确实啊，这个今天我们就跟大伙聊一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闪闪的小童星们。 妈呀，那多了去了、 太多了、 一个一个的，发光。 哎，可不是嘛。这个要说童星呢，其实我觉得，哎呀，就是曾几何时，我们说 你也是童星。 哎， 这我知道。 哎，我就我就是那个这个应了一句俗语， 闪 叫 伤仲永吗？啊， 不是， 这不是俗语。 不是，确实也有点那意思，就是怎么说，出道即巅峰，是吧？就是，也就是说，越活越不像话，一年不如一年啊！ 您太厉害了，您不像哪一幅、啊？清明上河图， 不是？为什么叫出道即巅峰？你看我这也喜欢评书，小时候我就喜欢啊。 哦，哎，评书童星。 对、就是称不上童星，反正这个在学校里边是吧、你说书这玩意儿没人干这个、一般你像我们那个 对唱歌的 啊，唱歌不得跳舞的 表演的 啊，然后书法的、是吧， 那时候跳舞的分好多种，那跳太空步的 啊， 跳的好的那年代， 还有最厉害的就是练武术的， 练武术 那有、就是说一这说评书倒是觉得这小破孩儿，你说上这 说 成 评书 你说这个，因为说书这东西你必须你得有经验，你得有积累有积淀，你说这话信，你说你这孩子讲三国你才七岁半你讲这东西 对， 但能有人信吗？ 对， 所以说小孩说书的他也不 多， 不也不多，但是吧他这个就有点 不多，所以你就拔尖儿了。 学校里没有，他没有这特长班啊。老师说呢，都得我们学校讲合格加特长。我说老师，我这特长装不进任何一个班里。老师说那 你没这特长班， 那你自己来一个吧。 自己组了一班。 我就自己组了一班，真的啊。还有几位小同学跟着我们几个一起说一 说评书， 哎，一起说评书，你看看童年都被我毁成什么样了。他们后来不是，就是这就站着一个， 后来就被老师看上了。 好巧， 师傅是那从那个时候干上你的？ 不是， 不是啊， 当然不是。但那个时候也经常，我那小时候也经常 单老的 书，对、也经常去电台电视台去表演、就那个时候他怎么叫出道即巅峰呢，是吧？那时候觉得哎，这小孩说的不错啊，现在我这水平跟那时候还一样。就那个时候他就是吧、他就突出嘛。 你是说真一样吗？不如那时候 不是那时候是吧？哎，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这小孩啊，他就占便宜啊，他讨巧、 因为你是你年龄不够嘛、所以大家会把有一些可能给成人的负担啊，那些负面啊，从你身上拿掉， 对， 会觉得你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啊，就是看着今天想的是明天。为什么到今天人大伙儿看我说书、我就特别说，我说你别看我现在说书、我小时候说的好着呢。 哎呀， 为什么是这种印象？因为大家看到，哎，你说这小朋友现在，你说他有点撒汤漏水、啊，他说点那个不对的地方，那没关系啊。那以后这孩子了不得呀，是吧？ 哎，我觉得你这个人生啊，传奇色彩、 哎，我觉得 刚才有人夸你来着，你看见没有？ 谁夸我了？ 平台上五十同声就夸你了，夸得特别好，四字， 哎， 天生话痨， 好嘛，这夸的，哎。我还是喜欢出道巅峰这比较 这样啊，咱们今天就是照亮这童星的经历、咱们来回顾一下。哎，各位您是不是也有过那个童星的那一幕是吧、那个年代、那一段芳华啊、也是不是您也记得在您过去比如我们的这文娱生活当中我们喜欢的哪一位童星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今天来看好多童星真的走的都不是当年那个路子了。 对 吧， 就是叫一个是叫成长，再有也可以说是转型吧。 对啊， 或者说他是 你看你转的多大呀、我还好、都在说话、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从现在开始征集您特别喜欢的当年的童星，我们来看看这些童星现在都在干嘛。 哎，我们也回听一下啊，这些童星们当年那些有意思的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影视剧当中的一些片段啊。 胡豆旁观者这每次报道都比较靠前哈、在我们的留言区里边，他说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是这个归功于赵亮刚才那位标题起得好，他说闪闪的童星嘛。胡豆旁观者就说第一个想到就是闪闪的红星 啊， 潘冬子， 对， 祝新运。 这个 那小时候我跟你说，他们都夸说他长得像我，不是我长得像人家， 真的。 我小时候那就你看我现在这样，你能看出来吗？你看不出来是吧？小时候这眼睛比现在还大， 还大 还圆。 哎呦 啊，现在不是耷拉去了吗？不是小时候圆。你知道潘冬子那形象最有特点就是他那双眼睛。 对对对，眼睛非常有神， 对吧？ 潘冬子这个，据我所知。还是这个，虽然说没在演艺事业上发展吧，但是 祝新运是吧？ 对对对，还是在这个叫做怎么说呢，在他应该是在部队工作吧？ 对， 然后担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方面的一个干部，还是在这个行当当中啊。 好像哪次在晚会里面还见过他， 是吧？ 好，我们这个其他的就不说了啊。 主要是要征集您心目当中那个特别特别出彩的童星，最闪亮的那颗童星。 嗯， 那刚才既然提到了童星，刚才说的这个新乌龙院啊，这是属于童星系列啊。 嗯， 这里面的童星挺多的。 多，对， 是吧？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郝邵文和释小龙这一对组合，是吧？这个组合呢，其实这一文一武啊，这个又酷又萌啊，是吧？这是成为90年代那时候特别特别流行的啊，这一对这个文武双全的啊，这样一个组合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老是弄混了几部片子 啊， 就你一说新乌龙院，我想到的好多都是、你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吴孟达跟他们俩的那个，有。 你说笑林小子， 笑林小子其实是新乌龙院当中， 他算是第二部， 第二部 对 吧？ 他算第二部，对。后来乌龙院其实他又出现了自己的一个系列啊， 嗯， 因为他们俩那时候太火了，其实拍了很多很多，是吧？ 对对对， 那么这个笑林小子可以说是横空出世，现在偶尔我还能在那个电影频道还能看到他的重播， 重播 啊，而且感觉到仍然是啊，林志颖还是没有变化哈，人家都长大了，他还那么年轻啊， 跟某位相声演员同龄的林志颖。 确实冻龄、 看着跟下一辈似的。 确实这个电影啊就很有趣，而且这两个这个小朋友确实是可爱啊。 那你觉得是不是得找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让大家把那个声音啊拉回到过去那个年代。我们听一段那新乌龙院当年那个俩还是童星的时候 对 是怎么说话的。 好吧，听上一听。 这一段啊我给它起了名叫顺风耳。这个是关键词，看能不能勾起你一点回忆。你记不记得这一段说的是什么？ 别动！前方有两位武林高手在树上做生死决斗。 是苏文啊？ 一个穿蓝袍，一个穿黑袍。 哇，你练衣服的颜色都听得出来。 叫我吧！ 这个很简单。你们只要张大眼睛往前一看就看到了嘛。 这是好人对死坏人啊。 这里头还这小孩是学的方言吧， 应该是 山东话。学他的应该是那俩名字给我选一下。 郝邵文， 好说，还 释小龙， 释小龙 啊，释小龙， 是吧？ 释小龙呢，这个武术世家啊，确实是身上有功夫。我还特别看了一个纪录片啊，专门讲这个释小龙从小怎么练功。 这真的是童星啊。 当时这个他父亲这个教他练武，那下腿下腰后腿，那真是童子功哈。我就记得一个片段，他爸爸说。我们查完20个数，你这个就可以起来了。他说这是练倒立嘛，啊， 哦， 他爸爸就查17、18到18就不停了，要18、18、18、18。 哎，这跟我们小时候就是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代数老师，那时候是我们班主任，他让就是说那个不听话，特别不听话，太淘了，没办法，只好小小体罚一下 啊， 说那个做俯卧撑 啊， 做俯卧撑开始数啊，一二一直数的19、20，说好了做20个了 啊， 19、19，空，空，空，不是空，你记得学代数的时候那空吗？我的天哪！ 我以为 空，空到最后就2、3又开始了。 哦， 太淘了，没办法。 对，这个，熊孩子啊，对付熊孩子啊，但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付郝邵文是没用的， 没用。这体力， 这不是这小伙儿啊，这小孩啊，就怎么说？就今天说太熊了，说这熊孩子，鬼主意特多，对吧？ 可是你发现没有，在那个戏里面啊，他们俩人之间谁更淘？郝邵文更淘。 对呀、就是郝邵文， 对吧？ 他一定是更淘的。 对、 而且你会发现，释小龙解决不了的问题是郝邵文能解决的啊。 郝邵文就有点像就是今天叫社会的哥是吧？就那那范儿特足。 对 啊， 就是一个用武功解决不了的问题 啊， 那个就用智慧来解决。 对 ，特别有意思啊。你这样吧，我们还是这个听听他们成名之作好不好？笑林小子啊，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一个情景啊，然后两个人就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 你说的是笑林小子还是旋风小子？ 旋风小子啊，旋风小子，对， 旋风小子，这是他们俩在当中的一个片段啊，来听一听。 大哥，武功要你发吧。不行，借我玩一下，不行， 教我武功，我就骗你玩。 好吧。 哎呦，要死要死！ 啊！ 小皮，小皮，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你。 武功。我找到日有师傅，他会教我武功呢。 少来了，爸跟妈都快急死了。 真的，我都把他给带来了，你看。 臭小子，你的佛珠。 师傅，您的假牙。 你这臭小子。一天光景跑哪儿去了？ 我练功去了。 看着我，从你的眼睛里我看见一样东西，就是欺骗。 嗯，师傅，我从你眼睛里边也看见一样东西。 什么？ 岩石。 一嘴鱼腥味儿，讲过多少次，有本事偷食，嘴擦干净。把你到厨房去咬大蒜。 是，谢谢师傅。 那爸爸妈妈怎么办呢？ 没关系，我已经留了纸条，告诉他们你跟我在一起练功。 是。 刘爷公公公呢？ 你要死了，把我师傅引出来，我就死定了。 找死啊你！我来这里学功夫，万一为了三长两短，你就死定了。 谁在拖我的头，谁就死定了。 小孩是这么说话，我觉得小孩跟老人有特别相似的地方。老和尚也是这么说话，是吧？ 对， 您死定了 啊！嗨， 没有牙齿的说话就是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啊，他越努力说，我们也听不清啊。 刚才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回忆起的都是这个心目当中那个年代的童星啊。 嗯， 刚才我们说的是郝邵文和释小龙是吧？ 嗯， 有人提到了霹雳贝贝了都。 嚯， 霹雳贝贝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的啊， 暴露年龄。 霹雳贝贝，那位应该叫张晶。 哦，张晶。 霹雳贝贝故事你还记得吧？ 记得记得。 他可以放电。 嗯，对对对对对。 让提前下课。让那红绿灯变绿。 我是记得这个。比较科普性的一点就是因为它可以放电嘛、 啊、 家中来坏蛋之后把水倒地上然后可以电、 哎、 电这帮坏蛋是吧 你试过 对我那个坏蛋有电没有 电没有张晶呢是当年也可以叫咱们应该是第一部儿童的科幻电影啊霹雳贝贝演那个贝贝的小男孩 嗯 今天的张晶已经多大了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是那个时候是70年代不是80年代初、他已经是几岁了对吧现在应该差不多那跟我可能 跟你可能 差不多大他后来呢是做了什么呢做了录音师 哦 然后还给那个重案六组做过 做 录 音 工作、 哦、那可能这个贝贝现在的孩子差不多也就是当年贝贝的年龄 哎呦真是 是不是、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进程 啊还有我再说一个人 啊 我再说一个人这个人你肯定喜欢谢苗 谢苗喜欢啊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新少林五祖啊当时里边他演的这个角色叫文定洪文定你看 哟 怎么样 印象清楚 洪熙官的这个儿子 对对对对对 是吧这个别看人小他跟这个有点其实有点释小龙的意思当然他那个在那个当中比释小龙年龄大嘛对吧 对 他展现出了就是少年英才而且呢跟他父亲这个性格很一致啊所以他这小孩又是这种就是这个邪不侵正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特别特别的可爱哈、这是属于骨子里的透出的这样一种萌这真是很萌很萌很萌的啊 就是要说那个电影里面啊你说的洪文定的扮演者是谢苗其实还有好几位那个小孩 对 那几个其实更可爱 对那几个孩子就是坏小孩哈就坏小孩 我一直记不起来就是待会儿我帮我想想那个是谁就是后来就是王晶来了嘛 啊 爸爸 对对 去那个小孩 特别有意思，就 那 有戏都在他身上。 哎，那里边有一群小孩啊，都特别好玩哈。这样，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个片段啊，看时间来不来得及啊？可以， 来得及啊 ！我们来听听这个新少林五祖当中的啊， 谢苗， 哎，听听他这个片段啊。这是古老的电影， 这电影真的是当时把李连杰的形象也是做了一个全新的刷新啊， 没错啊。 来，我们听听新少林五祖。 爹，你喜欢这个姐姐啊？ 胡说。 你教过我绝对不可以对敌人有仁慈之心，每招发出必尽全力，有如狮子扑兔，但是你刚刚不但对他仁慈，还没有尽到全力。 我唯一喜欢的就是你娘。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唉， 哎，你不就叫我做大哥，我就教你们练功夫。 好，大哥。 你在这干什么？ 练功。 啊？练功？你这样练功会有用吗？ 有用。 哎，我看啊，你干脆拜我做老大，让我来教你练功夫。 不必了。 你说什么？我的功夫这么厉害，你不跟我学？快把脚放下来。 我爸爸说五十棒，脚不能放下来。 啊，这么神气？ 我忍。 啊，站得挺稳的嘛。我在踢你脚，看你还忍不忍？去死吧！ 心大，我忍无可忍。以后不准来惹我。 我一定叫你报仇。 清新河边草。 这太穿越了，这从新少林五祖 哎 穿到琼瑶了，是吧？ 你看看啊，为什么要这阵儿？这阵儿也是童星啊，关键是 啊， 金明儿啊， 哦， 你看看， 对， 咱们光说小男孩儿啊， 金明 啊，他没说女孩儿， 金明， 关凌 是啊， 对 啊，里面的童星 蒋小涵 是吧？ 蒋小涵现在应该是算是最活跃的当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童星了，现在在这个 CCTV 六电影频道做主持人嘛， 对 吧？啊，这个金明那 金明好像是从事别的工作了，我记得 不太清楚 啊， 反正是 我好像在哪一次哪个哪一个现场见到过，忘记了，这金明当时那是童星里的童星， 就是很标志的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那你我小时候梦中情人呢，那那么点儿你就看着喜欢，长大要娶这样的， 怪不得你出道即巅峰呢。 疯了，是不是？ 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心目当中那个特别喜欢的童星。我们发动一下大家的力量啊，我们展开一下回忆，看看还能不能说出我们还没有提到的那些童星的名字 啊。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回忆过去那些闪闪的童星。 这个谁？瑞城摩迪说，他说我说一个唱歌的童星啊， 看我们认不认识谁？ 孙嘉欣啊。 哦。 他说花仙子种太阳那会儿几乎所有动画片 对 中文这个普通话歌曲都是他唱的，说好像现在在当话剧导演啊。 哎，我一会儿查查看 啊， 孙嘉欣这名字好多年没有听到了 是吧。这个糊涂旁观者说在一个暴露一个年龄啊，小叮当里的石小满啊。 石小满啊， 石小满这个他有一个称呼啊，先生被称作叫当时被称为叫第一童星的称号， 天 哪！啊，这个是很多 小叮当啊， 对，老电影当中啊， 你没看过吧？ 没看过， 应该是啊。 我认识这位童星的时候，他已经满脸胡子了。 童星的路不好走啊， 确实， 我旁边就有一位， 哎，伤了重勇了。啊， 这样我们稍事休息， 好， 还是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就好好说说这个闪闪的童星，看看还有没有我们还没有提到的。 好，咱们一会儿下半段接着聊。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夜我少不惊，夜寒风吹不倒。青青河边草，千年到海角，海角路不尽。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真是 天哪， 恍若隔世， 真的是 是真的吗？ 我是同声说，同心里不说老的，就说蔡明吧。 哦 哦，你要说蔡明老师的话， 嗯， 好像我的记忆当中啊， 嗯， 在小的时候就演过大片， 是吗？哦，蔡明老师还是童星呢， 童星， 这个真是没有想到哈。 我刚才跟赵亮在回忆我的那个记忆库里边搜索的时候， 嗯， 我搜索出来的是陆毅， 陆毅 对吧？ 陆毅十几啊？ 陆毅还没到十几的时候就已经红了， 是吗？啊， 陆毅据说那个他是81年生人吧？ 嗯， 啊，不是，他是70年的生人，81年的时候他5岁，他就刚好在那个《泉水叮咚》那个剧组挑演的时候。 泉水叮咚， 泉 水叮咚，我就知道这 歌是吧？ 知道这歌啊， 但是你没看过应该？ 没看过 《泉水叮咚》里面他跑了一龙套， 嗯， 后来就加入了那个上海电视台那个小迎新艺术团， 先跑龙套正式出道，后来是吧？ 对，88年人家就演电影了。 哦， 嗯嗯， 哎，再看这个风华正喵，他说印象最深的童星是金明啊，他说哦，金明是他的小学校友，不过呢，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个传奇了啊。还有一部电影，他说了小时候看过一遍《北京小妞》。里边有一个会气功的小姑娘啊，智斗歹徒啊，这个还给这个唱歌的孙嘉欣同学输出真气是吧？说长大之后， 啊， 无意当中又看到这部电影，发现主演是他啊，真的让我非常的意外啊。 嗯嗯 嗯。四一说《好爸爸坏爸》里的黄点点啊，说是验证猫有9条命，把猫扔楼下了啊。这情节我也记着啊。当时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哎， 说猫啊是可以， 嗯， 那个尾巴可以让它飞起来是吧， 嗯嗯？ 然后他把猫扔下去了， 嗯。唐朝栗子说：“小龙人的扮演者，我有许多的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小龙人， 不告诉你。当当当当当啊！他说叫什么？陈嘉南啊？我怎么记得叫宫傲啊？嗯，演小龙人 到底是谁？ 嗯，我印象中是叫宫傲啊，是不是宫傲是艺名啊？ 你怎么起的？你跟说这名字特别像那什么呢？ 嗯， 特别像是那个。一代宗师呢？ 一代宗师， 啊，那叫宫二， 那叫宫二，对， 哦， 啊， 对， 另外这个小袁也说了啊，那时候非常喜欢看《小龙出山大战巨无霸苦儿流浪》啊，好小子啊，这很多朋友都有心目中的小童星。那，啊，这个小灰灰也说，老版的嘎子哥，还有城南旧事的小英子啊。这个嘎子哥呀，嘎子哥当时跟这个谁啊，跟这个潘冬子，这两个呢是革命历史题材必看的两个， 嗯， 这个、 嗯， 小孩的故事哈， 嗯嗯。 后来这个嘎子哥有意思是，后来电视剧版那个嘎子，那个家伙更嘎 哦， 那个电视剧版 新拍那个， 对，翻拍那个，嗯，那个电视剧版的嘎子，他呢，因为我们知道老版的这个电影版的嘎子哥后来不在这行干了， 对对， 后来这个电视剧版的嘎子哥呢，是成为了一个，好像是成武行了， 嗯， 啊， 嗯， 你别看小时候不是以这个出道啊，据说是这个健身教练一般的身材啊，非常的棒，体格非常棒啊，这个也从事了这个影视方面的工作啊， 嗯， 另外啊，时光雕刻问我们说， 哇 啊，这谁， 哎，他终于说到了 啊， 我要说那个人， 你是说 我刚才一直其实想到他的面孔，一直没有想起他的名字 来，名字啊， 方超， 方超是演的谁呀，啊？ 这样吧，我们把方超的经历来回顾一下啊。 嗯，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啊摇篮》？ 摇啊摇篮， 啊摇篮，你肯定是，因为小学， 嗯， 我记得应该可能包场， 嗯， 可能都要看这样的， 嗯嗯。 这是革命历史题材吧？ 嗯。 1979年，祝希娟、马小晴他们演那个当时谢晋导演的《啊摇篮》的时候， 嗯， 方超就在当中演了这个院生这个角色。1979年的话，他才几岁？他才3岁。 三岁，好家伙，真 是就 是 特别小那小孩。 这我们就是知道的最小的东西。 因为啊，摇篮，你记得他这个名字，一听就是， 啊， 他其实是当时红军的后代嘛， 嗯， 对吧？ 嗯嗯嗯， 当时在围追堵截当中，他要突围嘛，然后这个里面那个小孩就特别特别小，在马背上嘛， 嗯， 摇篮里面嘛。 嗯 嗯，后来这个方超可厉害了，方超后来的最后他是，你看他是在82年的时候演过牧马人里面的角色， 嗯， 然后在泉水叮咚里面， 嗯， 他也是跟那谁一块的啊， 哦， 但是他好像应该我的印象，哎呦，差不多大他们两人， 嗯，嗯， 然后在后来的大桥下面，在斯琴高娃老师的驼峰张大爱，再往后那个80年代的时候，朱时茂他们的那个《我只流了3次泪》啊， 哦， 里面也有， 嗯。 然后再往后的，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的：方超后来是当了导演和制片人了。 嗯， 你记得他这面孔吗？ 转型了，嗯， 有点印象， 看到了啊， 有点印象， 他是特别有特色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啊！不过我觉得你要说转型最成功的，那还得是没有像流星一样闪过的流星。 啊， 张一山， 张一山 是不是？ 张一山是去年刚火过一把。 哎，这张一山啊，这个其实他一直以来呢，都在就是这个影视行业，他就是一心想做一名好演员啊。只不过是这个《家有儿女》让他 什么意思？直接转折转折的，只不过我想后来没成好演员， 不是？只不过是这个一开始就是他的星途真正的。感谢这个网络这个平台啊，网剧余罪让他一下子又 也就是 重新 从那个《酱儿女》之后啊， 对， 其实有一段时间 比较沉寂， 对 啊，比较沉寂。 他当然年龄也小、啊， 对，而且也有不断的有作品出来，但是我们说、 没那么火， 对，大家没有见识到，就是说这个 还把他当那流星 了，对，就觉得说哎，流星长大了，什么事就怕说哎，那童星长大了。接下来那句话就没说，你知道吗？ 接下来那句话特伤人的那。 岁月是把杀猪刀，就是你长大，你没有小时候那个可爱的吗？ 既然你说到家有儿女了，咱们就家有儿女一下吧。 啊，来听听啊， 这有刘星是吧？ 那有的， 来听听刘星。 小弟，你这不是有点问题吧？是相当的胖。 哎，我问你什么是英雄，你应该知道吧？ 问我什么是英雄？ 对。 哎呦，老弟。这你可算是问对人了，哎，你问我别的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你问我什么是英雄，我最知道这个了。你看过那个《第一滴血》吗？ 没有。 洛奇？ 更没有。 嗨，你什么都没看过，你问我什么呀？ 哎，那你回来，你接着跟我说呀。 这么跟你说吧 ，Lambo， 你知道吗 ？Lambo 就是世界上。对对对对对，最最最最最大的英雄了。 刘星，你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几点了？你还在这玩电脑啊？你？ 哎呀妈！你在这玩会儿吧，这才十点半， 才十点半。哎，你就是现在上床睡觉去，到明天早上你顶多能睡六个多小时。你这不睡够了，第二天上课又那打瞌睡。到时候不写作业，说自个儿困得慌，家里老有人骚扰你，谁骚扰你？赶紧给我上床睡觉。 哎呀，那小雨还没睡呢，他比我还小，他更需要睡眠。 哎， 啊， 那我现在叫他进来睡，只要他上了床，你必须给我关电脑，上床睡觉，行不行？ 成。 小雨。 Yes sir。 别进来。 Yes sir。 什么你？别进来。 小雨。你看，吓死人你！ 妈，你这脚可够臭的，几天没洗了？ 什么几天没洗的？不许胡说八道！干嘛呢你？快，赶紧上床睡觉了！这，你瞧瞧你，这成什么了你？啊，跟一大鳄鱼似的！你快，你能不能起来呀？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兰博总是匍匐到敌人的脚下。 你别闹了，行不行？赶紧给我上床睡觉去。 Yes sir。 哎，别，赶紧给我把这衣服脱了，去洗洗去啊！ 不行 啊， 兰博必须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 来啊，随时准备进入 战斗状态 啊！小雨， 刚才说的这是刘星和小雨哈，这里面其实。红了好几个呢，是吧？ 对， 首先刘星是红了， 刘星跟杨紫嘛， 杨紫还是比他 更早 一点， 因为这个《欢乐颂》已经是这个成功转型， 对、 啊， 年纪也大一点。 哎，这刘星呢，其实这张一山在《余罪》的这个风潮之下，一下子让大家觉得哇，这演技是吧？就是原来这刘星长大之后变得这么帅呢，而且这么多面啊。最近他又有一个网剧。那是 张一山， 哎，走到了这个，有的人是口诛笔伐，有的人是爱不释手啊， 有话题性。 七个我啊、 哦， 就是这个网剧啊，说的七个我们来听一段吧，好不好？这个前面啊，这个整个剧最开头的前面，我觉得拍的这段挺好的啊，这名叫崔皓月啊。 他的名字叫崔皓月。他这个人性格非常的危险，既暴力又冷酷，只要他一出现一定会见血。不过他只有在极端愤怒的时候才会使用暴力， 他不会伤害女人和小孩子。我第一次发现他存在于我的体内，是在几年前，高中时，在一次义工的家访活动中，我目睹了一起残酷的虐童事件。自那以后，崔浩月就和我共用着我的身体。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来霸占我的身体和时间。他利用我的身体和时间都做过什么事情，我完全记不起来。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在一些奇怪的地方醒来，和一些奇怪的人对话。 你之前有找过医生吗？确诊了吗？ 四年前，我的主治医生 Peter 告诉我，我患有 DID 多重人格。 这就是七个我这个题目的含义，对吧？嗯、 对对对， 多重人格，多重人格，七个我。这个提到张一山，这现在是不用多说了，你星途坦荡啊。 对，就我觉得 太多去找他了。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在我比较熟悉的哈、 啊、 这记忆当中的小童星当中、 嗯、 转型比较成功的一个、 嗯、 啊、 嗯、 现在也是重新就是长大之后让大家重新认识到了他的特别之处。 对 啊， 这个很多人说到了国外的明星， 国外的明星 小童星 啊， 你比如说这个开心的胖子，他就说外国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尔啊， 嗯， 绿野仙踪小情人、 嗯、对， 那个时候他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在大概80年代中期的时候、 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年代里面有一批叫中央电视台的译制片 啊， 在每个周日的下午晚上应该是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 嗯， 嗯， 秀兰邓波尔成一个系列了，就每个周末看那个、 嗯、对对对对，他确实非常可爱 啊。还有这个说这个很有名的小鬼当家嘛， 麦考利， 麦考利啊，麦考利卡尔金啊， 哎呦， 看他这个 麦考利就长特垮那个， 嗯，对对对 对 对对，看看这看这个照片啊，觉得哎，这孩子确实有点营养不良是吧？啊，这么多年你这小鬼那么聪明，怎么不给吃好吃点好的？ 那时候就瘦 啊，就瘦，就现在还不如那时候胖呢。就挺可怜的， 后来还是有作品的 啊，是是是 啊。 然后还有人也提到， 哎，我再说一个吧， 谁谁 这人必须得说啊，《西游记》当中的红孩儿嘛，是吧？ 哎，那是谁？ 哎呀，赵新培啊，这个我最初看到他的时候是在就是有一次《西游》剧组重聚啊，在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当中。 哦， 哎，赵新培出来了，出来之后，好家伙，一看，我的妈呀，这就是互联网公司的那个 大佬， 大佬的范儿啊。确实他是完全没有在。表演方面再有任何的这个努力，但是他应该算是童星当中，学历至少学历最高啊， 学霸是吧？ 他是99年从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毕业之后， 嗯， 进入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啊， 厉害厉害！ 前一段时间，这个就是我在， 这跟他演红孩儿有必然的关系吗？ 就是 这里头 啊，这个红孩儿嘛，是吧？ 哎，你要说到这儿，我就想特别想说一下，很多人啊特别羡慕童星啊、 嗯， 包括我身边有些同学朋友就 特别羡慕你。 嗯、不是，这跟我这没关系。你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当童星 啊， 他至少有两点基本上可以去可以去断定的。首先，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的天资天赋有一定的天资和天赋、 嗯、 对吧、 嗯、 否则呢他也不会说就这机会给你你也把 否则不能出头。 对、 嗯、 另外可能说那有天赋的孩子也很多了， 嗯， 可能说这个孩子他的家庭的这个是不是有这方面的 环境给他 培养，环境、 嗯、 对，或者说父母也在这个行当当中也有这样的关系 机会， 哎，有这样的机会、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要说的是这就是为什么童星啊，你看真正童星他小时候接触他未必到后来他就能够有所成就， 嗯，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他未必他就是一好事儿，是吧？或者说呢这是一把双刃剑哈、 其实你说不是说人童星了、 嗯、 任何时候任何人生的阶段给你个机会，这种机会他可能会是一个就是有好的一面， 对， 也有他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 对，或者这样说吧，到任何时候这个机会的天平发展的这种路径道路还是在于个人本身、 嗯、 啊，在于他自己。 来，还是看看有哪些个人吧、 嗯、 啊，这个享受人生说，你刚才没说，还有